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Wall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Wall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跟翻轉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 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師兄本好筆記，咁今個禮拜咧，咁就會講啊，即係啱啱嚟緊之前禮拜六嗰個黃昏時間嗰場咧，係可以話係本地足球嘅大戰啦，最強戲碼就傑志對南華，咁南華主場就喺大球場踢嘅，咁大球場自從咧喺7月嘅即係一輪嘅外隊賽事，即係令到個草地即係備受抨擊之後咧，咁就都足足都休養咗，起碼都有接近三個月啦。咁去到今時今日睇個場地咧，都即係都叫 recover 得7788啦。咁係從外表上，咁但係踢落就都即係睇翻場波踢落個草地就都。叫做可以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再踢得密啲嘅時間，個草地真係會唔會承受唔到咧？咁真係要再睇。咁但係其實呢場波嚟講咧，講翻啦，呢場波就傑志當然係受到之前即係亞協嘅比賽影響啦，因為佢禮拜二喺主場踢咗場亞協嘅比賽就輸波嘅，輸咗咧係2-1。就咧係比約旦嘅球隊，咁就所以就同埋都一定係個用力方面咧，一定係出盡曬力，咁但係咧就好遺憾，咁始終都係個即係雙方級數係有啲分別啦，咁就所以就輸咗波，咁所以呢場波嚟講咧，雖然當中前面有部分球員，譬如林柱基啊、巴倫古素啊、安基斯啊呢啲球員都喺嗰個亞協賽事係冇上陣。另外後防丹尼亦都係冇上陣，咁但係咧始終都係嗰句，咁部分嘅即係中場嘅主力都係兩場踢足咧，咁就唔多唔少咧都係會有啲疲累，再加上嗰日嘅天氣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啱啱嗰日就禮拜六啦，咁跟住禮拜日就打風嘅，咁通常打風前一日咧，咁就天氣相當之翳熱，咁所以咧就嗱我自己就坐響觀眾席上面啦，都係哇出曬汗，好辛苦啊！咁更何況就係響落場踢波嘅球員啦，咁所以其實嚟講咧，兩隊波都係 都是踢得比較辛苦的，尤其是傑志，因為都真的踢了一場很緊密的賽程、之前只要踢了一場真的硬淨程度相當緊要的比賽，這場球也是大戰，所以就難免、難免是、的而且確從表現上來說是比往時的、賽事是遜色的，這個就都可以理解的，如果作為勇等來講下。咁啊，南華嚟講咧，呢場波就因為都係前嗰幾場波啦，上一個禮拜啱啱輸俾呢個太陽飛馬啦。如果喺呢、這個強隊嘅比賽再輸嘅話咧，咁對於佢哋攞聯賽冠軍就真係好大件事。咁所以呢場波佢亦都有部署嘅。咁啊，呢場波嚟講，佢哋嗰個嘅出場陣容咧，最重要就係謝家強咧就拱上一格打防中，就拍住咧阿迪卡奧嘅。咁就另外咧，就係呢一個中堅方面咧，就係、是、一對祖爾啦，加埋個南韓嘅中堅，就形成中堅嘅組合。好明顯呢一個嘅呢一個陣勢咧，好明顯係針對住巴良古素，即係巴良古素，因為佢護球能力好啦，咁啊投槌亦都好啦，咁就所以咧就加強即係抵禦呢個巴良古素嘅一啲嘅陣勢出咗嚟嘅，即係謝加強可能喺中間先從佢護波度先頂一頂嘅巴良古素先，咁跟住咧再入禁區，再要對住南韓仔同埋對住阿祖爾啦，都係會令到巴良古素呢場波嘅表現咧係的而且確係比往時咧係遜色好多，咁呢個部署基本上係成功嘅。咁另外呢場波咧就南華好重要嘅特色就係基本上冇一個 key man 嘅，因為佢前面嗰三個咧分別就係、是、即係最前面巴里啦，中間嗰三個分別就係、是、左邊就係阿李康年。右邊就李威廉，中間是迪亞高，原則上來說三個球員都不是比波的球員的、但是就踢法就以兩邊就去、做這個、主要的攻擊的套路就、但上半場整體來說個發揮就其實都是麻麻地、都是普普通通的、到下半場來說，因為始終就是傑志都若干球員，因為嚟緊禮拜二又嘅二禮拜三又要打亞希嘅第二回合，咁所以咧林家偉同埋阿黃佐迪咧就收起嘅，林家偉佐迪就收起，咁就換入就陳文輝同埋呢個亞力士，咁就其實兩個表現都唔錯嘅，陳文輝嚇、即係呢個球員我再講咧，呢、這個球員雖然嗰個嘅即係俾人嘅感覺好懶散啊！即係好似冇乜朝氣，即係就下咁啊，都好似冇乜力去拼搏。但係其實呢個球員嘅技術係相當之好，其實落到嚟嘅表現亦都相當唔錯。咁啊喺中場裡面亦都即係俾啲波啊，同埋個控球能力係好好嘅呢個球員啊。咁啊完全都可以代替到即係林家偉嘅角色。咁呢場波嚟講，我覺得佢嘅表現好過林家偉添。咁啊，另外亞力士啦，亦都係啦，響前場方面咧，因為佢本身有速度，亦都有少少嘅腳法，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場波裏邊，喺右路咧亦都產生一定嘅威脅。咁但係好遺憾啦，就始終都係嗰句咁就係、巴倫古素啦。咁呢場波真係受制咗南華嘅呢個咁防守性嘅陣勢嚟講咧，咁就喺中間嘅位置咧就似乎係搞唔掂。同埋後期嚟講咧就係、是、因為傑志嘅中場咧有啲失勢，因為主要就係見到黃楊啊，就係、是、已經係好攰，黃楊就好攰啦，結果就需要係休息啦，即係好明顯。黃楊其實響高美斯即係教練即係指導之下，似乎佢呢幾場波就冇上年嚟得咁 sharp 嘅嚇。因為可能好明顯就係話今年傑志嘅波就體能嘅要求係比上年高，咁就黃楊嚟講就今呢幾場波表現就真係唔係叫做好出色嘅啫。咁啊林柱基依舊打得好嘅，響中前場即係搏腳嚟講同埋做防守都叫做可以，咁啊但係就有好多時佢帶波咧好多時就甩，咁就俾南華嘅球員咧就會打一個反擊嘅，即係 turnover 就比較多，咁但係總體嚟講都仲叫做可以嘅。咁就後尾換入咗高文啦，咁啊高文拍翻黃楊，咁但係高文始終都係嗰句都係慢啲啦，都係慢啲，攞住個波都係 二號下斜咁啊，轉身比較慢啦，係要啲即係呢個球員攞波係要有好多個空間同時間係俾佢做波。如果就咁即係即係緊逼，即係對手緊逼得好緊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球員嗰個作用就真係唔係好大啊。咁啊，後場嚟講啦，呢場波嘅傑志，因為始終剛才提及啦，個體能嘅問題啦，咁就球員好攰，咁而亦都去到臨尾嘅時間咧，一啲嘅南華嘅每一次嘅死球唔覺球咧，其實都係佔到有一定嘅優勢。咁啊，好明顯嘅呢、這個，尤其是去到下半場嘅中後段開始咧，即係傑志嘅角球次次都係頂唔到嘅啊，次次防守角球都係頂唔到，都係俾南華嘅球員頂到嘅。咁啊，先後啦，咁就有一次中柱啦，一次中眉啦嚇。咁啊，其實咧都傑志呢場波之即係能夠保住一分咧，都真係。即係可以用好彩嚟形容，即係有一個波係要冇記錯，祖爾咧嘅頭槌咧就中眉啦，另外一球係中柱啦，同埋阿郭建橋呢場波亦都係仍然都係發揮到相當高嘅水平，咁就從而令到咧即係傑志仲可以保住唔失波咧，郭建橋啊一定係居功至偉啊呢場波嚇，咁啊其實去到臨尾啦，咁就丹尼咧。都係有一個二次十二碼嘅嗱，其實咧去到即係基本上係補時嘅最後階段啦，咁啊個波就響咧係傑志防守嘅左路啦，咁就即係南華嘅球員就推入去，咁啊丹尼咧，咁啊成個將佢用膊頭咧就將佢單跌嘅，咁啊呢個波其實就真係好唔咁啊，即係好坦白講，你話係咪可以吹十二碼咧？原則上係可以嘅。咁但係就球證就冇俾啦，總之一句講曬，咁就呢場波結果呢，咁就係傑志幸保啦，即係講佢幸保一分啦。南華之唔贏係唔抵嘅，好坦白係唔抵。喺成個過程裏面的而且確，咁就南華係比傑志係優勝嘅，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咁就我相信傑志啦，要去到踢埋呢個魔鬼賽程之後，踢埋禮拜即係今晚我哋好波桑出街時間咧，即係零嘅深夜十二點就有場阿歇嘅呢個第二回合嘅比賽。第一回合就輸咗1-2噶啦，兩個左客入球都俾對方攞咗，咁啊一定係即係要贏咧，即係我諗就係要起碼要攞兩個嘅左客入球。啊！要攞兩個入球，咁就先至可以咧係保住個勝局。咁就冇計啦。咁呢啲咁嘅環境真係嘛，即係盡力而為啦。咁我哋都作為傑志嘅勇等嚟講，又都即係去到八強，都比即係上次嘅亞協都進步啦。咁就都冇乜嘢好怨言㗎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是、我諗就係過咗呢個魔鬼賽程之後啦，嚟緊嘅聯賽嘅賽事啦，即係可能嚟緊禮拜日對公民嘅比賽啦，都希望打返好啲啊，打返好啲，因為對波實在係睇起上嚟啦若干嘅球員啦，就應該都開始要做一啲輪換㗎啦，即係譬如講前面安基斯啦，安基斯喺嗰場波其實打90分鐘呢都已經係真係bonus 嚟㗎喇，因為呢個球員即係35歲嘅年紀，都仲喺左路即係走上走落呢，要打90分鐘係困難，咁因為始終真係好遺憾，即係有若干嘅球員呢就係受傷，譬如徐德瑞嘅傷呢係相當之緊要，因為呢個球員就邊路又得啊，中場亦都得，即係對於球隊好有幫助，咁就但係佢受傷，咁就冇法子啦，咁就另外就其實若干球員應該都要開始要出下㗎啦，譬如張峰啊，或者係杜漢濤啊，即係如果對啲弱嘅對手呢都要出嚟踢下㗎啦，咁就希望即係傑志嚟緊嘅即係響返本地聯賽賽事裏面啦，都即係有返一啲好嘅戰績啦，因為南華嗰場就好僥倖打和，好坦白係僥倖打和，咁但係可能日後對住飛馬會唔會都係咁僥倖呢，咁真係唔知啦，因為似乎睇上嚟呢飛馬即係喺呢幾隊裏面呢，即係飛馬嘅表現比南華更加優勝，咁所以呢大家都即係都要睇住呢隊啲隊波嘅嚇。咁啊，今日嘅師兄本土筆記呢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下個星期 Hoop Ball Song 時間再見啦噃。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